上个礼拜咧，同大家开始咗撒母耳记，系嘛？嗱，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撒母耳记上嘅第一章，点解啊？因为系母亲节，所以我将个次序系调转咗。因为撒母耳上嘅第一章讲到哈拿向神嚟到祷告，结果系有撒母耳嚟到世上带领以色列人，系嘛？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好典型嘅母亲节嘅信息。但系今日咧，要补翻一个撒母耳记嘅介绍咯，所以每一篇介绍嘅信息，我都叫佢做为何要读呢一部书。今日就系要讲为何要读撒母耳记。嗱，其实撒母耳记记载嘅事迹，可以讲得系以色列人全盛嘅时期，就系讲到大卫嘅王朝。如果你注意嘅话，以色列人是由一个人开始，就是阿伯拉罕，是吗？阿伯拉罕的事迹是公元前的2000年，而去到大卫呢，差不多公元前的1000年，你会见到以色列人是从一个人阿伯拉罕变成一个家庭，是吗？雅各的家庭进入埃及，然后在埃及出回来呢，是成为了一个民族，有成600,000的男丁，有12个支派进入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然后透过大卫呢，是成为一个王朝，带领以色列人得到神所应许的地，应许之地。大卫所以是使到以色列人是达到去最高峰，但是很可惜，在大卫之后慢慢慢慢就衰落，甚至是去到最后差不多失去一切，被掳、被驱逐离开这个应许之地。虽然他们是能够最后都能够回到去，但我们见到去到大卫的时候就是最高峰，但是一路又落回来。刚刚其实在数1996年都不是刚刚的了，28年前以色列人才庆祝了3000年，大卫将首都由希伯伦改到去耶路撒冷，他们庆祝3000年的这个历史，在数1996年就是有这个庆祝的典礼。由阿伯拉罕去到回归之后，被祭司来到带领他们重起城墙、重起圣殿，差不多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这个经历。这2000年其实以色列人是经过了有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由阿伯拉罕去到摩西，就是先祖时代。这个就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共差不多是有成500年。第二个时期呢，是先知的时代，就是由摩西去到撒母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士师的时间，差不多是500年。然后再差不多是500年呢，是君王的时代，由扫罗第一位的王去到西底家，就是最后的一位王，又是差不多500年。然后最后一个时期呢，就是由约书亚，这个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约书亚，这个是大祭司约书亚，去到该亚法带领以色列人重起城墙、重起圣殿，又是差不多500年，是祭司的时代。但是很有意思，4个身份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能够找得到。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但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的22章，耶稣基督问法利赛人，他说为什么尼赛亚是大卫的后人，但是大卫要称他为主啊？这位尼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创造人类的，是吗？就是万有的真神。他就是在书启示录的22章13节说，我是首先，我是末后的。所以他就好像是先祖一样，虽然他不是先祖，先祖就变了异端的了，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被创造的，是吗？他就是神，是他创造人类。还有呢，第二个时代，先知的时代，神曾经应许在说这个生命记的18章15节，将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是吗？ 耶稣基督就是一位大先知。而第三呢，他亦都是君王，他是大君王。撒母耳下的七章，我们将会读到的就是大卫之约。神是应许尼赛亚这一位王继承大卫的王位，直到永远，耶稣基督就会坐在这个王位的上高。还有最后呢，希伯来书的十章十九至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是集合所有这些的身份在他的身上。撒母耳和施洗约翰亦都是很相似，两个先知都是过渡时期的先知。施洗约翰是带领以色列人是从旧约进入新约，是吧？撒母耳呢亦都是过渡时期，带领以色列人是从士师的时代进入君王的时代。而在说君王的时代，第一位王就是扫罗，第二位王就是大卫。来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是第一位王，来自犹大支派的大卫反而是第二位王。但如果大家记得在说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十节预言王的支派是不会离开犹大支派，那为什么犹大支派的大卫反而是第二位王啊？这个是有原因，因为当时的人民他们是不满撒母耳，这个就是我头先读的经文，他们不满撒母耳，他们希望好像他们的邻近的国家一样有一位王，是吧？所以就立了扫罗成为他们的王。所以便雅悯支派的扫罗反而变成第一位王，而时候到了，神就预备大卫这位真正合神心意的王来到是继承扫罗。这个和末世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很相似，去到末世以色列人会再一次希望有一位王来到统治他们，就出现了哪个？就是敌基督。然后真正的王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尼赛亚就会来到世上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和扫罗和大卫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的相似。撒母耳记和士师记又有什么的关系呢？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撒母耳记是直接跟住士师记，在我们手上的圣经就多了一部路德记，是吧？就是我刚刚是跟大家讲完。在士师记最后的一部分是记载了有很多他们领袖的腐败的事，就是那些利未人，他们是腐败，他们是带领以色列人犯罪，以致最后令到以色列人是自相残杀。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的连接可以讲得是天衣无缝。在士师记最后是讲了三件事。第一点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利未人的腐败，士师记的十七章。还有第二点呢，亦都讲到在这士罗在会幕所在的地方是有淫乱的性行为发生，就是士师记的二十一章。记不记得当时因为便雅悯支派的罪，以色列人联手来到攻打便雅悯，以致令到他们差不多是灭族。所以以色列人说要帮他们继后香灯，去哪里找女子啊？所以就暗示给他们听，喂，在树士罗每年都有很多年轻的女子去敬拜，你们就任由拣选哪个，你喜欢哪个就掳掠哪个。所以就形成了在士罗是有淫乱的性行为发生，士师记的二十一章。而最后呢，第三点就是以致利未人被卷入，利未人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卷入了悲惨的战争，士师记的十九章。同样三件事在说撒母耳记一开始就是同样三件事发生。以利这个大祭司他有两个仔，叫做何弗尼和腓尼哈，两个人都是腐败的，当时的领袖就是腐败的，他们藐视祭物。撒母耳上的二章十二至十七节，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亦都喺说示罗嘅地方系有淫乱嘅性行为，就系因为呢两个仔系专门走去同嗰啲喺住会幕前侍候嘅妇人嚟到系苟合。撒母耳上嘅二章二十二节，而最后以利两个仔系被卷入战争，死喺战场，喺撒母耳上嘅四章十节至到十一节。所以士师记同埋撒母耳记嘅连接系天衣无缝。喺撒母耳记入边，亦都记载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就系祭司同埋先知职位嘅调换替换。嗱，撒母耳记一开头就系有呢两个职位，我哋见到以利就系一个大祭司，系嘛？我哋见到撒母耳就会系一位非常之伟大嘅先知。嗱，祭司嚟讲，对以利就系年纪老迈，佢唔能够再执行佢祭司嘅职责，佢亦都冇管好佢两个仔，任意佢两个仔系任意妄为。这个就比我们见到祭司职责开始衰落，而另一方面呢，先知的职责是被提升到自摩西以来从未达到的高峰。撒母耳不单止是有祭司的名分，有祭司的身份，他亦都是一位先知，他至少就宣讲神的话语，宣讲神的旨意。还有一样是非常之的有趣，就是在说摩西五经里面，神曾经是有三个预言，是有三个应许。这三个应许都在说撒母耳记里面是被实现。第一个应许就是以利亚撒家族将会被提升成为祭司的地位。那你说以利亚撒是哪个？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第三个仔，是会代替了以利的后人，所以以利亚撒的后人就会代替了以利的后人。还有第二点呢，耶和华是要选举，是要选择他的名所居住的地方。申命记的十二章、十四章、十六章和二十六章，他的名将会居住在哪里？将会居住在耶路撒冷。我们见到一开始的时候会幕在示罗，是吗？但是很快神就会居住在耶路撒冷，在那里来到起圣殿，成为神居住的地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神说要兴起一位先知，好像摩西一样。申命记的十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先看看第一点，就是以利亚撒的家被提升。我们首先看看亚伦的家谱，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就是当时的大祭司。出埃及记的六章二十三节说，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有没有见到亚伦四个仔？第三个仔就是以利亚撒，第四个仔就是以他玛。以他玛是谁啊？就是以利的先祖，以利就是以他玛的后人。所以他第三个仔以利亚撒的后人将会代替他第四个仔以他玛的后人，成为祭司的职责。这个在撒母耳上的二章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高者的面前。这里所讲的就是撒督，撒督就是以利亚撒的后人，他将会代替以利，以利就是以他玛的后人。这个就是应验了民数记的二十五章十三节所讲，记不记得在说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摩押女子来到勾引以色列人来到犯奸人，记不记得啊？当时就是以利亚撒的仔腓尼哈，他一枪是将行人当中的以色列人和摩押的女子是刺死。所以神曾经应许，他说我要以利亚撒的后人来到是成为永远的祭司， 嗱，呢个就喺撒母耳上应验咗呢一个预言。嗱，其实撒督都系好有意思。记唔记得喺主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系有撒都该人，系嘛？撒都该人其实应该就系撒督嘅后人。嗱，仲有第二点就系神会拣选佢嘅名所居住嘅地方，呢一个就系耶路撒冷。正如以利嘅家族嘅没落，撒督家人嘅兴起成为祭司，示罗亦都会开始系衰落失丧，而耶路撒冷就会崛起成为敬拜嘅中心。耶路撒冷是被神拣选立他名的地方，成为圣所，就是好像撒督是神所拣选成为大祭司的一族。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要兴起一个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这里其实是有远和近的预言，我经常都说圣经里面的预言很多时都有近和远。在说远来讲，好似摩西一样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说近来到讲，这个就是撒母耳。其实撒母耳和摩西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都是忠心侍奉神的先知。两个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第一，就是两个人的童年都是非凡，有非凡的童年。两个人都是有信心很大的妈妈来到抚养他们。第二点呢，两个人的成长都是在自己家庭以外。摩西他的成长就是在树法老王的宫殿里面，是吗？撒母耳呢，他的成长在树圣殿里面，因为他的妈妈是将他是献了给神，所以他的长大在树圣殿。还有第三点呢，当神是和两位先知见面之前，都有燃烧之物是出现。在树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摩西和神见面的时候，就是有燃烧的荆棘。在树撒母耳记的第三章，当撒母耳和神见面的时候，经文重复提到是有神的灯，是有耶和华的灯重复出现。第四点，两个先知都是被神直接呼唤他们的名字，摩西摩西、或者撒母耳撒母耳，但是两个人都回应我在这里。记不记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粤语堂的口号，是吧？主啊，我在这里，请说，牧人敬听，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口号。两个人第五点，两个人都是要面对同族当时的一些罪。当时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说埃及，埃及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是吧？就是好像以色列人是被捆绑在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是要摩西将他们救出来。而撒母耳呢，当时以色列人亦都是充满了罪。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当时领袖其身不正，不能够是对神专一，以致家庭里面那些领袖都不能够对妻子来到专一，就是好像以利加拿一样，是吧？又是要撒母耳来将他们救出这个罪恶的处境。还有第六点，就是两个人都要面对当时的首领。摩西面对的就是法老王，撒母耳所要面对的就是大祭司以利，指出他们的罪。还有第七点呢，两个都是审判官，两个都是先知。第八点呢，两个人在圣经里面都没有是称他们为祭司，但是两个人都有祭司的职责。还有第九点呢，两个人都为耶和华起了祭坛来到献祭给神。还有第十点呢，两个人都是过渡时期的先知。摩西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应该是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但是只是去到旷野，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是吧？撒母耳呢，是带领以色列人是从士师的时代进入君王的时代。 但是跟摩西一样，他虽然安立了大卫，但他不能够经历大卫的统治，不能够真正去到君王的统治，就好像摩西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一模一样。还有一点，十一点，就是两个人都有两个不争气的仔、啊、摩西有两个仔，而撒母耳亦都有两个仔，两个仔都是不争气的，都是不能够继承父业。而第十二点呢，两个人的接班人都很有趣，两个接班人都是带领以色列人得到神所应许的地。摩西的接班人是谁啊？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得到应许之地，但他不能够得到全部的应许之地。撒母耳的接班人呢，是大卫，是吧？大卫能够得到更多神所应许的地方，是迦南地，是吧？版图是大大地扩张了，所以两个人都是，两个接班人都是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第十三点呢，就是两个人都是写了放在神面前的法规。摩西就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和申命记的三十一章，撒母耳就在撒母耳上的第十章。而最后一点，两个人都被神称为是忠心的先知。所以我们见到撒母耳的确是好像摩西的先知，但我再要重复一点，这个的预言是有近和远，远的预言是讲耶稣基督是好像摩西这样的先知，但是近的呢，就是撒母耳。书名希伯来文的手稿将这部书定名为撒母耳记。撒母耳就是神任命来到建立以色列王权的人，他就是安立扫罗和安立大卫的那一位。在这希伯来文和英文版本将这两部书是称为撒母耳上下，但是在希腊文的版本七十士译本呢，是叫他做王国几上王国几下。而拉丁文呢，很有趣，将撒母耳上下定名为列王纪上、列王纪下，或者列王纪一、列王纪二。咁你话喂，我哋手上都有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喎，咁喺佢哋嗰部书又叫咩名啊？叫做列王纪三、列王纪四啊，所以佢哋就有四部系列王纪嘅书。嗱，撒母耳上下最早希伯来文嘅手稿系一部书嚟嘅啫。是去到七十士译本先至将两部书分为上下卷，所以跟住拉丁文和英文，甚至是希伯来文的马索拉译本，亦都开始将它分开为两部书，就是撒母耳上下。作者呢，犹太人的传统，撒母耳的作者就是撒母耳，撒母耳记的作者就是撒母耳。亦都有一个讲法，作者是有三个人，一个就是撒母耳，还有是拿丹和是加德。为什么这样啊？因为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又告诉我们听，撒母耳上的二十五章第一节讲到撒母耳的死亡，记录了在二十五章第一节，所以撒母耳没可能写二十四章以后或者是撒母耳下的经文，是吧？所以一定是有另外有人执笔的，就是拿丹和加德两位先知。但是亦有人注意到拿丹和加德是在大卫在世的时候的两位先知，而当撒母耳记成书的时候可能拿丹和加德已经是去世，所以亦都有一个讲法，是再有后人是将撒母耳、拿丹和加德所写下来的编辑成为撒母耳上下记。成书的日期，撒母耳记是没有讲出清楚成书是几时，但是应该是在住公元前的931年之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撒母耳记里面很清楚记载 南国同埋北国，南北两国系已经分开咗。有好多好多嘅经文都系咁样话俾我哋听，我会摆喺个 PowerPoint 嗰度。例如撒母耳上嘅27:6，当日亚吉将洗格拉赐给他，这个他就是大卫，因此洗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这个就是讲加特王亚吉是将洗格拉赐给大卫，但是后面就跟了一节的话语，就是说喂，所以洗格拉以后就属于犹大王，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当时已经是分开了南北国，是有以色列王和犹大王。那到底是南北国分开了几耐才成书呢？我们就无从稽考。但是可以告诉你，是有个错误的成书日期，我们是要很小心。因为撒母耳记、约书亚记、士师记和列王记都是一起被归入希伯来文正典的前先之书里面，所以有很多的自由派的神学家就为这四部书应该是同时完成，这个就出现了问题了。如果是同时完成的话，我们知道列王记下是以色列人流亡回归之后所写的嘛，是吧？如果是这样，差不多应该是公元前的560至540间，这个就太迟了，没有这样的可能。照撒母耳记的文笔风格和列王记是完全不同，所以没有可能两部书是同时是被写成，所以这个是不成立。而撒母耳上下最可能成书的日期就是公元前931至722的年间成书。撒母耳记的内容呢，是有关撒母耳的出身，是公元前的1105至到大卫的遗言，公元前的971，这些是所记载的事，跨越了差不多是135这么长的时候。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如果135的历史，我相信不只是55的经文，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是吧？但是其实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就是在神眼里面认为重要的历史，所以是比较简短。而在这些的年间，我们见到就是以色列从一个士师时代统治松散的部落变成了是中央政府君主制度之下所统治的一个时候，就是一个统一国家所统治的时候。经历了一共是有三个时代，第一个就是撒母耳的时代，第二个就是扫罗的时代，第三个就是大卫的时代。地理的环境呢，撒母耳记大部分发生的事情都在树中部的高原和周围的地方所发生的事，大概是在海拔1500至3300的高原的地方，由北边是去到以法莲的山区，南边去到犹大的山区，差不多是90的路程，而东至西呢是差不多15至35这么阔的地方。在《撒母耳记》入面是重复提到不同的城市，首先就是示罗，示罗就是本来会幕所在的地方，亦都是以利的家乡。拉马呢就是撒母耳的故乡，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说撒母耳是生在拉马，他是住在拉马，最后亦都是葬在拉马。基比亚呢是扫罗的基地，伯利恒呢是大卫出身的地方，亦都是耶稣基督出身的地方。希伯伦呢是大卫在犹大统治犹大的时候的首都，后来他就将这个首都迁移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大卫之城，这个就是神所拣选来到立自己名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撒母耳记一开始 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灵命是非常之的低落，祭司腐败，约柜被掳，他们拜偶像，他们的领袖不诚实，是吧？通过了撒母耳和大卫的影响，这些事是有改变，以致去到撒母耳记最后，在撒母耳下的24章第25节，说神的怒气从以色列人当中撤回。这个就给我们见到大卫和撒母耳的影响。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见到不单止以色列人灵命他们是非常之的软弱，但是在实体中亦都是软弱的。我们见到是有很多敌人，虽然当时埃及、巴比伦和亚述对以色列人是没有威胁，但是反而他们的敌人是谁啊？是东面的亚门人和西面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在公元前12世纪是从爱琴海岛，主要的部落是从爱琴海岛和小亚细亚迁移去到埃及的附近，他们是被拒绝进入埃及，以致他们是去到巴勒斯坦和地中海的沿岸，和在那里已经存在的腓利士人来到结合，然后定居在那里。腓利士人他们是懂得铸造铁器，所以无论是军事和经济都是远远超过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一个强敌。亚门人呢？亚门人在树约旦高原，亚门人就是罗德的后人。在撒母耳记我们见到大卫带着以色列人是征服了腓利士人，撒母耳下的第8章，以及征服了亚门人，撒母耳下的12章，以及四周围很多不同的国家都是被大卫来到征服。撒母耳记的神学主题一共是有5个。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究竟撒母耳记是一部先知书还是一部历史书。在我们手上的圣经我们是将它放在历史书的部分，但是在犹太人的圣经是将它放在先知书的部分。那究竟这部书是先知书还是历史书呢？其实这一部书是从先知的角度来到看历史。有没有看到我刚才是讲了这一部撒母耳记里面3个神给以色列人在树摩西5经里面的预言都应验了，是吧？这些是从先知角度来到看的历史，所以又是先知书又是历史书。还有第二呢，就是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里面是非常之重要。神和大卫立约，说大卫的后裔将会是永远这样是将这个王位继承下去，神是会永远建立大卫的王位。这个在《撒母耳下》的7章12至16节。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在尼赛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的确在《撒母耳记》里面不断地提到尼赛亚，例如在树哈拿的祷告，撒母耳上的第2章，大卫之歌，撒母耳下的22章，都提到受高的王。这位受高的王就是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是吧？所以在树撒母耳记里面不单止是有大卫之约，也都是有很多尼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还有第3点，神学的主题就是神的主权，这个在树撒母耳记里面是很清楚。有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哈拿，是吧？我们上一次讲了哈拿的故事，当他是不育，他向神来到祷告，愿意将撒母耳是献回给神，神就赐撒母耳给他，是吧？这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几时哈拿不育，几时哈拿是能够生撒母耳，全部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就是给我们见到主权就在神那里。还有第2点呢，就是大卫的统治，大卫带领以色列人东征西讨，所向无敌，是吧？ 是边个在背后令到大卫能够是所向无敌啊？是神。所以神是有他的主权，没有人能够是敌对神的旨意。还有第三个例子呢，就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清楚给我们见到，是神亲自在执行西乃之约，他就是那位严厉的执行者。当以色列人是不遵行摩西的律法的时候，神是亲自来到是审判，亲自是来到是惩罚，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这个是在《撒母耳记》里面很清楚给我们见到。而在《撒母耳记》里面亦都给我们见到，神是往往就是会使用那些没有权势没有地位的人，但是愿意信靠他的人。两个例子就是哈拿，哈拿就是一个被人虾不能够生养的女人，但是当她是信靠神的时候，神就赐撒母耳给她，以致能够是成为带领以色列人的一位是非常之属灵的领袖。大卫亦都是一样，当我们去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大卫其实是他兄弟中是最小，不单止年纪最小，身材亦都是最小，是吧？但是神就是拣选他，神就是拣选那些是信靠他的人，就是好像哥林多前书的1章28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是吗？神的主权是绝对的，不受到人民、不受到国界的限制。神拣选边个就拣选边个，神要兴起边个就兴起边个，是没有人是能够敌对。不会，亦都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神就的应许就会落空，神的应许永远都会存在，永远都会实现。这个是在撒母耳记里面重复给我们见到。还有第四点神学的思想，就是圣灵的感动，很有意思。我们见到在撒母耳记里面，神给这个任务给他的人，他的身上都会有圣灵来到作工。例如当神按立扫罗、按立大卫的时候，我们见到就有神的灵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当扫罗不服从神，当扫罗是背弃神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第五个神学的思想，就是罪的可怕。在撒母耳记里面清楚给我们见到，神的子民所有的子民都需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包括士师、包括祭司、包括任何的领袖。神是一视同仁，当领袖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惩罚一样是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亦都给我们见到是有四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以利， 是大祭司，他两个仔都是祭司，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当他们不服从神，当他们是犯罪的时候，神一样是会是处置他们，甚至以利两个仔都死在战场。还有第二呢，就是当他们不尊敬、不敬畏约柜，神就令到约柜，容许约柜来到是被掳，以致是以色列人受到大大的伤亡惨重。第三点呢，就是扫罗，扫罗身为以色列人的王，当他是叛逆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他的身上，甚至是拒绝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而这一点亦都是在大卫的身上，我们亦都见到，虽然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都犯很多的罪，是吧？他是跟别士巴来到是犯奸淫，他甚至是犯谋杀，但是他愿意是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身边。但是虽然神是宽恕了他，但是仍然他是需要面对他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是吧？所以我们见到神是一视同仁，每一个人都要是服从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撒母耳记》里面的神学思想。还有最后，都不是最后，最后第二点，就是 撒母耳记是有很多翻译的挑战。一个问题就是撒母耳记的马索拉译本的手稿的保存不是那么好，所以跟七十士译本是有很多出入的地方，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例如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第一节经文的原文说，扫罗登基时一岁或者一年，统治以色列人两年，这个就出现了很大的翻译的挑战，是吧？在《和合本》的翻译，撒母耳上的十三章一节，就是扫罗登基四十年作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七十士译本就将这一节的经文完全是删了，没了、okay?究竟哪个版本才是对呢？我在说撒母耳记的时候会跟大家来到分享。英文的译本 ESV 和 King James 都是根据马索拉译本。在这个系列我们是会主要用马索拉译本，但除非经文是出现有很大的矛盾，那我们就会是用其他的版本来到帮助一下。在说我讲圣经可信吗系列的时候，我都曾经是讲过什么是马索拉译本，什么是七十士译本，是吧？还有呢，我亦都讲过圣经上的确是有抄数字错误的地方、这个是有。除了这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圣经里面究竟对立人的王权的看法是怎样，究竟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因为在经文当中好像是有些矛盾，例如在撒母耳上的九章至到十一章对于立王权是很正面的看法，但是在说撒母耳记的第八章和十二章呢，似乎是非常之强烈反对君王的制度。那你说是不是圣经里面有矛盾啊？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最好的解释就是神和人之间对王权平衡的看法。以色列人是很渴望有一位王者好像他们的邻国一样来到统治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另外一面呢，反映出他们对神缺乏信心，是吧？这个也是神所不喜悦，所以也是一个负面的看法。所以正面负面都有，这个是一个圣经只是给我们见到人的观点和神的观点。还有第三呢，在说撒母耳记里面那些先知是有很奇怪的行为，好像撒母耳上的十章那些先知受感是会讲预言或者是赞美神，那你说这个都不算怪，但是去到撒母耳上的十九章呢，扫罗他是被圣灵感动，他是除了衫来到是受感讲预言，这样就有点怪了，是吧？其实在圣经里面先知时时都有很特别的行为，例如神叫何西亚先知去娶一个妓女为妻，是吧？还要爱这个妓女。又例如神叫以西结先知睡在张床上高，先是睡在左边390日，每一日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一年的罪，又睡在右边40日，每一日就是代表犹大人40年的罪，是吧？每一日就是代表一年。啊，你说奇不奇怪？还要叫以西结先知将那部神的话语那个卷轴吞了落个肚里面，是吧？其实在书圣经里面，我都讲圣经里面的比喻、隐喻、寓意和密码这一篇道都讲过，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隐喻，很多时神就叫他的先知是将这些隐喻是演出来、演绎出来，所以好像是很特别的样，其实是有它的意思。还有第四点，就是圣灵在旧约的事工。我们知道在新约，当圣灵临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代表他是得救的人，是吧？但是在旧约不是这样的，神有事工给他的仆人，圣灵就会临到这个仆人的身上，但是当这个仆人当他不属灵的时候，圣灵是会离开的。这个在旧约我们重复见到，在说扫罗、在说参孙的身上，我们都是清楚是见到。还有第五点呢， 翻译的挑战，就是有恶魔是临到扫罗的身上。这个恶魔是从耶和华而来，这样才是难解的。为什么从耶和华那里会来到恶魔是上了扫罗的身上？喂，这个究竟是人呢，是邪灵呢，还是一个不满的心态？其实传统告诉我们，这个解释就是一个邪灵。在说第六点，撒母耳死了又怎样能够跟扫罗来到见面呢？这个比较好的解释就是神允许撒母耳的灵来到跟扫罗来到见面。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大卫之约在撒母耳下的七章十二至到十五节，是讲到神跟大卫立约，是说他的后裔或者他的仔是将会永远坐在这个王位上。究竟是讲大卫真正的后人好像所罗门，还是讲耶稣基督？这个最好的解释又是有近和远的这个解释，是吧？近的后裔就是所罗门，但是远的呢是耶稣基督。在说所有的介绍，我在说所有介绍圣经书本的时候，我都会是列出这一部书的大纲，所以在撒母耳记也都不例外。但是撒母耳记很长，有成55章，所以我不想是一一同大家是讲晒这个大纲，我这篇道就会很长很长，所以我会留在个 PowerPoint 那里。如果大家想知道撒母耳记的大纲究竟是怎样，可以 download 自己来到看。其实主要就是分开有三个时代，撒母耳的时代、扫罗的时代和大卫的时代。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每次讲到我现在都加了有很多的 references， 因为我是看很多的书，我是作很多准备的功夫，以免是有人说我是抄袭，所以是写出 references， 那就安全很多。okay，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记，给我们见到这个是过渡的时期，是由士师时代去到君王时代，给我们见到是又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就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要好像撒母耳一样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千祈不要像扫罗一样只是着重外表，只是着重人民怎样来看他，而不是神怎样来看他。愿意我们都好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人。虽然大卫都有犯罪，都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他是有一个忧伤的灵，当他犯了罪之后，他是会回到你的身边来认罪悔改。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有这个忧伤的灵，以致我们是能够是时刻地与你和好，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